此刻唯你相伴。 Oh,

大家好，我是乐宇波尔斯通北京公司总经理谢辉。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代表乐宇通讯全体员工，祝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Cheers. 太阳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

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潘景红